知道咱这是干什么吗？ 干嘛呀？ 咱这是当场比试 啊！对， 举手不留情，当场不让步，这好比是擂台。 嗯， 现在考虑好了啊，心里没底，这阵儿后悔还来得及。 甭废话， 我跟大家解释啊， 甭解释， 大家都是年轻人，甭养儿养女的人，人有慈善的心。 什么养儿养女？ 可怜你。 甭废话，开始，坐着开始。 哎，等会儿。从现在开始，刚才所唱那些段子一句不许唱了啊！ 全唱新词儿， 现编、 啊、全是新词儿。 哎，等会儿，现编有要求啊，合辙押韵，十三道大辙，懂不懂？ 我连两道小辙都会， 不懂我跟你讲， 甭废话， 我教学，我 讲，甭讲，坐着开始。 啊啊，行。哎，等会儿，还得赶板剁字啊，闪板、掏板、剁字句，快板书的技巧得给人唱出 来。我全懂， 怕你不明白、啊。 全明白。 哎，行。哎，咱 没完了是吧？我这河漂子还一冒一冒的是吧？坐着。 哎，我准能把你唱上去。 又来了是吧？ 叫你有个底，做好了准备。 开始。 我的叫伙计， 哎， 你坐着听、 哦、 这个时候你还别逞能、 嗯、 过一会儿咱们俩人还指不定谁行谁不行，为地让大家听得清。 怎么着、啊、 再往前挪挪行不行？ 那行啊。 哎，站起来了吧。就这个很简单，这是一个水平问题 啊 你也起来吧。愣框啊您这个。 我这还没唱你就站起来了， 这不能算。 刚叫板你就起来了， 这不能算，您这愣框。 告诉您，这次白饶，坐下，我再唱三句，你还起来信吗？ 您唱几句？ 三句。 您这甭使声了，就这么一让的，您这就是什么玩意儿？ 看明白了， 甭看明白了、 哎 啊，三句我就起来。 哎， 您这三百句我今儿都不起来， 多了不唱，就唱三句。 啊、三句哈，来，我看我今儿怎么起来的。 哎，竹板打打竹板， 一句。 哎，别说话行不行？别说话呀！ 啊、 告诉你三句，后边还两句了。 您唱啊， 往后听着。 唱来。 哎，竹板打打竹板， 一句。 我要 啊， 给你 嗯 唱上这么一段快板书， 什么玩意儿这？没板没辙没乐，这叫 别说话，别说话，说话打乱我思路，那叫搅和。 就您唱这歌还有思路？ 这么大人了，你也学那么多年了， 学什么多年？唱吧你。 哎，竹板打打竹板， 一句。 我要 啊， 给你唱上一段快板书。 什么玩意儿、哎、 站起来呀、 啊、这就站起来了，这个 啊，这叫什么呀？ 这不掉下去了吗？ 掉下去算吗？ 什么也算 了，你屁股离个椅子了， 您这不像话、 啊、这怎么像话？ 您也站起来，站起来， 你坐着跟我说也行。 我这什么模样？我坐这儿呢，您这不像话，愣框什么玩意儿？这个 都不算，打现在起再坐下，凭本事把你唱站起来，服吗？ 您把我唱站起来，那才服了。 坐那 儿来， 瞧见了吗？往这一坐比你顺眼，往这一坐就好比拿钉子钉上了，我再也起不来了。 看见我了吗？ 你怎么着？甭使声。 嗯，我做了一屁股502，都黏糊住了。 你不怕掉皮？ 你甭管。哎，我的同伙计， 哎，我的孙伙计， 哎， 唱唱唱，唱啊！ 我都孙伙计了，我唱什么？我唱。 咦， 谁姓孙呢？ 你姓孙，来电话，小孙，小孙不是您？ 谁姓？我姓刘。 姓刘？ 刘， 没听说过。百字姓没这姓， 谁说的？ 哪句？ 祖五福刘的刘， 这字儿怎么写？ 一个文化的文，一个立刀。 给那几位写写。 哪几位？ 就那照相那个。 写， 你写多少 去？耐认的不认的吧。一写站起来了， 留神了。 哎，哎，我的同伙计， 哎，我的孙刘伙计， 我俩姓。 我的刘伙计，

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搭乘，祝您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同样都被椅子外帮来学干自己喊我名字一次马前的全面穿插了这该有链子忘了要这个都穿链子我要面子这我的方式感谢一波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可能我年轻个子三牛当鬼多奇怪三牛当鬼多奇怪看我找一把总要附加一点骄傲我的心变成什么单不能什么玩不能特别不能太慢慢生活的时候不能这样正常为你感兴的朋友还有公众下草自己的天天自己的要分辨不能红你不说重要不能朝鲜应该更过他分个分手更不够跟一些什么出战术比如一般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过 是娱乐大篷车。Smiling too.